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，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，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。 但是错得多，伤气力，一般养妻活儿，住唐楼，养番狗，冇难度，信我啊！逢星期五晚10:30至11:30，有我大恩，生意好啲，准时见啦！好，又翻翻嚟舊事好啲，咁就繼續阿佳咧。不過唔俾阿佳講住先，我講兩句先啦。因為阿明又喺度講啦，佢話好到位啊，因為咧香港嘅交通咧係指示非常差。誒、哎，呢、這個我打俾你知啦，因為我做呢行嘅，咁啊冇啊，冇得救噶啦。 喂，但係好吊鬼喎，好似廣州個鐵路係香港港鐵上去做嘅喎。 係啊，冇深圳呢、這個落馬洲線都係嘅、所以你聽到啲嘢咧，同埋見到啲磚啊，一磚一瓦咧，好熟口面嘅。 係 廣州某條線係啫，唔係條條都係嘅、有一條係嘅啫。我因為不過就有啲本土嘅深圳人或者廣州人咧，就會話：，誒都唔掂嘅港鐵，即係可能係為道氣啦嚇。咁我就覺得幾有規範，幾有親切感嘅。咁喂嗱，我又想同阿佳討論一個問題。好多人咧。今日咧，唔知今日定琴日咧，我哋個龍蝦，我哋香港嘅特首龍蝦， 知唔知啊？阿家知邊個啊？ 知啊， 689嘅老婆啊，佢話咧，毛澤東咧係對女權咧嘅一種尊重，同埋一種叫咩啊？即係維權，即係維護女權嘅一個先鋒嚟嘅。咁、你點睇？喂，其實我從呢度咧都諗下。咁當然啦，佢啲民兵團啊，啲護士啊，全部都佢搞過噶啦。系嘛？佢个近身医生都唔怕死，都讲出嚟啦，临老啦吓，都要写咗份回忆录，都讲爆翻出嚟。而家同埋美国同日本好多档案咧，开始解封啦，都讲出阿毛泽东嗰啲吓风流日事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呢件事只反映出呢、這个阿龙虾嘅对历史嘅贫乏 同埋扭曲啊， 扭曲啦，严重扭曲啦。喂，你点睇毛泽东啊？你 毛泽东就？开国皇帝啦，倒皇帝啦，仲有就系、有个事实噶，就系、佢死嗰下咧，大陆人真系好多人都喊啊！但系我嗰时未出世啊，但系我听我爸爸妈妈讲，但系又另一个事实咯，就系嗰啲人如果唔喊会俾人打。咁即系话嗰时候佢一死咧，就系、成条村嘅人都组织埋喺个广场入边一齐喊噶。 嗯哼， 即系跟住，如果你唔喊系会出事啊！咁其实都应该喊嘅，咁嗰啲人觉得啊，都应该喊嘅，咁跟住就即系唔知点解咯，即系 喊发自内心啊，应该系咪先？ 但系逼住你喊咯。 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咧，我而家第一节我哋讲话香港嘅流行文化好影响大陆啦、包括。包括咩咧？包括 Beyond 啊、千千阙歌啊，陳慧嫻嘅，我到而家都仲聽到人多啲，即係上一代咧，八七八十後嗰啲咧，啲手機咧，仲呢個做 零星 啊！喺的士度我聽唔少次 Beyond 啊嘅歌嘅， 但唔係小蘋果咩？而家興 唔係興還興，但係有 乜都興嘅， 好乜都興嘅，佢哋好廣泛。我試過真係好響成都聽個司機由頭到尾都係聽一啲。廣東歌，我以為你只有隻 CD 嚟啊，佢話唔係啊，電台嚟噶。 仲要 隔一隔有啲國語歌，跟住又播翻廣東歌。好啦，我點樣講呢樣咧？另外見到一個怪現象就係、無論地攤好或者的士司機都好，都有個毛澤東嘅像喺度。嗱，當然我知道咩啦。咁其實我想問阿佳點睇呢個現象？ 我覺得就佢係一個 icon 咯。跟住係一個好好睇嘅死人畫啦，咁跟住掛喺度就係咁咯。咁跟住你話你如果同佢好認真咁討論關於毛澤東嘅嗰啲嘢，咁你唔買嘢咪過主。 跟住 其實你掛其他嘢，咁唔通你掛咩啊？掛 Beatles 啊？你唔知咩？你掛張靚露啊？你知咩？ 係 掛長毛出嚟啊？你知咩？人哋唔知噶嘛，我講嗱，關於你話喺街邊上面掛某個人嘅肖像呢啲咁樣嘅現象，其實有啲嘢咧係叫做話掛咗出嚟，大家都識呢個人，咁掛出嚟就算噶，其實就係咁噶咋，其實都話唔代表啲乜嘅， 我覺得佢哋嘅心理係咁咯。跟住關於呢個相入邊嘅毛澤東，除咗佢係毛澤東係開國嘅主席之外，跟住其他嘅嘢唔知噶啦。 其實唔係喎，有好多人都係尊敬佢喎。 話俾佢聽嘅啫喎，就算知都只不過咁啫喎。跟住曾經有段時間係掛過其他嘅嘢嘅，例如講香港唔係講廣州電視台有個新聞嘅主持叫陳 Sir 陳陽啊，掛過佢喺離職嘅時候係掛過佢嘅相噶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撐粵語，仲有就係佢話房地產廣州嘅房地產再咁開發落去，成個廣州就會點點點。講咗好多呢啲嘢之後咧，佢就即係離開電視台啦嘛。即係俾人哋炒咗之類啦，咁嗰時候係所有廣州嘅報攤啊，或者啲小賣鋪啊，都不約而同咁掛咗阿陳容福相出嚟，但係係過咗幾日就唔見咗，即係都唔知點解噶。其實但又冇聽過有人話出咗啲咩事喎，反正就好似係一種就係一種行為，單純嘅一種行為。其實佢背後冇乜嘢嘅，就好似啱先你講到話關於聽歌嘅嗰啲嘢咁。咁其實我覺得就咁咯，即係大陸人對香港嘅啟發就係親到不得了咯。 嗯， 即係你哋覺得就英治啫，英女王、皇家警察啊，之後即係有立法會啊咁樣。但係大陸人嘅啟發就係、是，有唔係香港咯？從咁點啊？跟住回歸咗啦，即係咁，所以咪播你哋嘅歌咯。即係跟住你同佢講，哇！原來你咁中意聽粵語㗎咁。 唔 係噶，音樂嚟嘅啫嘛。 唔係廣州， 時佢唔識啊嘛。 唔係啊，喂啊， 好嘅，其他嗰啲嘢啊嘛。 阿佳啊，其實廣州聽粵語歌我唔出奇嘅，我係北方啊，成都啊，西安啊，我都聽到噶。 啊 ，Beyond 啊，嗰啲 係好喂。講開呢度咧，我諗起一樣嘢啦，你自己提出個問題啦。繁簡體或者正體啊，啲人叫殘體啦嚇，即係我唔想同你製造矛盾啦，因為我都係想討論個問題。繁简体，你点睇呢两个文字呢？你自己提出嚟嘅呢个问题。 我觉得呢两个文字令到香港同大陆产生咗好大嘅隔阂啊！你好似我同你喺度嘅倾打文字倾偈咁嘅话咧，都有时候我自己都好尴尬，因为我唔识打繁体字，我唔知道点样去表达嗰啲嘢。因为你先知道嗱，如果系我哋广州人。我哋喺平時傾偈，我哋唔識打繁體字噶嘛，咁簡體字又冇辦法表達到粵語嘅嗰啲嘢噶嘛。 係 喎， 咁 跟住廣東口語 點傾偈咧？ 嗯， 咁我就會話咩？例如講咩，即係嗰個音啊，啱啱似，啱啱近啊。例如講嗱，我睇翻嗰度嗱，個人成長經歷咁樣呢、這個咁樣嘅講法咧，就我相信就。因为个音似咋，即系只不过系例如去咗就用左手边嘅左咁。 嗯，我哋都系喎。 你打 口字边一个左啦，应该有时 系。系 啊，譬如个嘅字啊，个啊。 嘅字你用唔用口字噶？ 用。 O K。 系。 嘅冇噶，冇。 佢哋冇啲字噶。 冇嘅呢个字噶，我哋。即系如果打出嚟啊。 即系广东口语，佢哋好难揾翻一样音嘅字打翻出嚟，有困难呢样嘢。 O K。 见到噶。天涯論壇見到好多嘅， 所以你其實你唔需要尷尬嘅，你同我，因為我都其實大陸通咁滯嘅啦，即係我唔係通啦，即係都成日上去做嘢，我乜都知嘅，好多嘢都我都成日都 唔係通啊，係如果咁樣傾偈嘅話咧，係會、即係我即係你明白咧，我自己覺得有好多不足之處咯，咁跟住如果我表達出嚟嘅話，對別人係一種即係唔尊重咯，即係我好擔心。会咁样咯，但系其实我唔系咁谂，系真系唔识繁体字，咁点算好咧？咁我不如唔好打字啦，咁所以咪成日都系语音咯。 啊，头先咧，我见到咧，嗱，其实咧，南方咧，即系你讲粤语咧，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咧就是普通话同粤语啦。 嗯， 即系我当然系撑粤语啦，因为我自己讲粤语大嘅。咁、你点睇？方言同嗰个国家语言，你有冇个？你点睇呢样嘢咧？可唔可以平衡先？你覺得 唔可以嘅。其實中國真係太大啊！我認為即係中國真係太大啦。你如果揀要講國家語言嘅話，我覺得係好慘嘅件事。大家都一齊攬炒嘅啫。 嗯， 有好多嘢係冇辦法表達啊嘛。其實我覺得語言呢樣嘢本身就雞同鴨講，點解雞同鴨唔可以傾偈啊？ 但我覺得嗱，有樣嘢平衡咪得咯。上海人識講上海話，再識埋講普通話，好好 點。点平衡啊？要平衡嘅就唔系语言嘅嗰个嘢啦。 唔系啊，你两样一齐打得噶。 边个阿维特根斯坦讲嘅，咁你嗰个语言嘅背后就系嗰个人嘅脑装嘅 载体嚟噶，系啊？ 点平衡啫？咁佢个背后个脑入边装嘅嘢点平衡啫？你话啦？ 我呢个 可以，反正系可以平衡，但系个脑平衡唔到噶嘛。 我有啲唔同睇法，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咁啊，我唔识嘅。我都是用英文去想，又或者用中文去想、 嗯、 或者用國語去想，沒問題的、 嗯、 你找一種主要語言來想，就做那個載體就行了。不過不要再即糾纏這個問題，因為還有很多問題要跟你說。好啦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呢、講開這個普通話啦、嗯、和國語，其實粵語的人呢是靈巧一點的，用粵語諗嘢嘅人啊，不過我都 係啊係係。 咁點解咧？因為頭先阿 Lance 俾我睇一個南方都市報嘅一個咩嘅，不嬲南方南都不嬲都係一啲嚇、啊，我哋叫擦邊球嘅一個媒體啦。佢、最近咧就出咗個報紙，咁啊麻煩阿 Lance 而家 cap 圖擺上去啦。就咩咧？就佢最嬲我記住咧，就話黨媒體姓黨 打橫啊，橫讀嘅， 橫讀嘅。咁我不如讀個主要啦。你一擺上網，你人一睇就知嘅。咁佢、主要就即係等於咧，最撚尾括咗出嚟咧，就話媒體聖黨魂歸大海， 就是下面一個其他新聞嘅 caption 嚟嘅。 佢就專登擺埋一齊，然之後令到你大家咧就夾埋一齊睇。咁咧叫做擦邊球。咁尤其是南都不嬲都咁做嘅。所以點解咧？我覺得咧，其實共產黨想冇呢個咁嘅現即係。去粵語化咧，我覺得係某程度又有啲理由，因為佢為咗統治咧，佢有好多嘢佢真係唔會俾你做嘅。好冇啊！另外一個問題，我好想同你討論嘅，我真係驚唔夠時間啊！就係咧，你問我香港人血液裏邊係咪都有小龍 DNA？ 哇！呢句嘢我諗咗都幾一段時間啊！阿 Lens 你點睇先？嗱，一陣先我俾阿佳講。 咁當然有啦。其實我想即係都差少少未，佢未問完嘅。啱想講就係粵普問題咧，即係因為幾年前即係因為搞呢個全民會咧、就啱啱我好想問阿佳呢樣嘢，即係因為試過有個撐粵，即係四五年前啦，有個撐粵語運動嘅， 刁乸聲啊嘛， 即係廣州人就好多去咗一個廣場，佢所話為散步啦，咁、之後就話其實就話想中央喺想廣州電視台就唔俾用廣東話廣播，因為就配合話因為全國各地嘅人嚟廣州，佢睇唔明新聞，就新聞都要用曬。普通話廣播，咁其實而家呢一個啦，因為一句講咧，就係所有官方場合都唔可以講廣東話，就算你全部人所有人母語都係廣東話嘅，都要用普通話討論啊嘛。其實而家咪更嚴，即係嚴重咗咧，即係廢。 係啦，呢個我想知。 廢粵推普呢樣嘢。 佢唔廢都會退㗎啦，因為農村人口再入城市，再入嚟廣，就我家陣我公司入邊，十個人入邊。得兩個人識講粵語啫嘛，咁跟住落嚟，你話用粵語溝通啊，定係用普通話溝通？有八個人講普通話，跟住你咪只能夠用普通話啦。咁你講慣咗普通話，你慢慢你嘅一啲字眼就會唔見咗咯，即係你表達嘅嗰個方式唔同咗，跟住有啲字眼你唔常用就會唔見咗咯。咁跟住，所以點解我會繼續聽香港嘅網台同埋香港嘅嗰啲嘢，就係因為。個粵語嘅嗰、那個，我覺得係有嗰個份量喺度嘅，嗰、那個文字幫助嗰個人去思考一啲嘢。 所以咧， 新華豬嘢好慘啊！ 喂，其實咧，阿佳，所以點解共產黨咁怕網絡開通咧？因為如果你俾你自由選擇，人一定係崇優嘅。當你發覺咧，即係嚇、打開聽小蘋果，唔係喎，如果去 YouTube 睇下 Maroon 5、Taylor Swift 咁樣，咦幾正喎、啊，又靚女又即刻彈吉他，喂大佬會睇韓紅啦、啊，係咪先？咩啫？韓紅我唔係韓紅差， 睇 Jam 啦，睇 Jam 啦， 即係睇下 Jam 啊，大佬你阿 Jam 咧拍埋 Taylor Swift 度，第一矮零一截，第二人哋手吉他嚇死你啦，又識作曲又識填詞，人哋唱 country 先嘅。即係幾新的一個造詣啊！ 阿 Jam 都唔錯，阿姨姨姨姨，我都好犀利。 其實我覺得咧，都係嗰個大陸嘅嗰個政府都係多慮，諗多咗啦。其實佢就算係開放咗呢啲嘢，都係嗰啲人都係唔識欣賞嘅。即係我同嗰啲長輩傾偈，都係有嗰種佢哋都有種感覺、算老幾啊！呢啲嘢唔好聽咁樣就算噶啦，跟住就拜拜噶啦。咁其實咪開放咁所謂啫。跟年輕人其實你又逼唔到佢嘅。你好似我咩啊李哈娜咁樣，我喺屋企我開住音箱聽李哈娜以前啊，我爸爸媽媽都好嬲嘅。 话咩嚟噶？ 哦，张学友嗰首唱假音嗰首嗰度， 唔系李哈娜嗰个，佢最有名，佢成名嗰首歌咧，咁样，跟住我都日日翻听嗰段时间啦。咁嗰啲黑人音乐咯，咁嗰种感觉就系我自己觉得啊几好啊，即系可以接受，可以感受到嗰个音乐。但系嗰啲长辈咧，佢哋嘅感觉就系呢样嘢我唔熟，亦都唔系中国嘅，我唔中意咯，咁咪抌喺一边咯。咁其实佢又唔会话点嘅。 嗯。好啊，嗱，咁啊，讲完呢个，头先我想讲翻头先小龙 DNA 嗰个啦，咁啊，我都想知道你呢个问题咧，不如你讲下你立场先啦，你觉得系咪有小？我当然梗系知道，觉得香港系有小龙 DNA 啦，即系做啲嘢根本就其实同阿陶杰话斋，嗱，你一听呢句，我见到呢句就知道你系陶杰 fans 嘅，即系唔系 fans， 咪你听得多啦，我都系，自从冇咗。有个 YouTube 咧，有个人咧摆翻个重温之后咧， 散晒冇点 散晒啦，变咗你焗住要听 live， 系咪啊？你系听 live 噶，听陶杰？ 唔系噶， 吓你又有办法可以有啊？ 有， 系咁样间，你唔该你俾人哋 pass 我。 好啊，冇问题， 好嘛？ 我有佢2003年开台咯，直接到依家噶。 哇，储晒添系嘛？十几年。 我前嗰段时间我重听，从2003年开始重新再听过。跟住俾我嘅感觉就系、是、哇，香港冇变到啊，其实一直都咁扑街。咁跟住就陶杰都闹咗咁多年啦，都系冇，所以依家陶杰啲节目咪酸晒咯，有乜好听嘅？而家陶杰嗰啲我都唔想听添啦，酸到咩咁？好闷啊！即系佢，不过系嘅，讲咗十几年啦，都 其实重复啊！你知唔知啊？点啫？你知嘛？但系其实咧，我哋而家咁讲咧，话俾你知咧。是难过他很多的，因为其实呢他一个钟头扣了那个新闻和节目，即是那个广告之后呢，其实35分40分钟到而已，他讲10分钟又听我们节目时间，跟着播一下时啊，播一下天气啊， 10分钟的节目。 阿陶杰以前咧，佢引经据典啦，仲有就是讲一些他在外国的遭遇那种，即是仲有我云。系有少作古仔啦，咁嗰种感觉系好好嘅。但系佢而家佢做节目嘅感觉就系酸溜溜咯，仲有啲嘢，有啲嘢就直头就 no comment 先啦。咁 你明唔明啊？其实我唔会觉得有啲咩问题，因为咧你谂下，一个人讲咗十几年啦，乜都讲过啦，即系要讲佢来来去去有阵时扮下李嘉诚啊，扮下大妈讲嘢啊，扮下大陆佬讲嘢啊，即系嗰啲北佬嗰啲咧。 佢到卷嚟嗰度几好， 嗰度卷嚟噶 嘛， 十蚊转头，即系只不过加啲新嘢。所以你讲小龙 DNA 咧，即系我好中意讲，我以前好中意讲，我见到啲同学啊，即系佢做嘅嘢，咪又系即系小龙 DNA， 即系同咩叫小龙 DNA 先？ 呢样嘢好开，其实我觉得咧，只不过系将啲人性丑恶面，即系全部民族都共有嘅。问题系嗰个民族比较多啲，你就俾个吸个名度叫小龙 DNA， 你方便讲啫嘛。 因为你要睇一个人系咪小龙，就睇佢有冇即系开化到，例如话头先所讲嘅过马路冇人过之下，即系冇灯，即系冇车之下，你过唔过咧？ 我过、啊，我认、啊， 我都会过噶。 我睇下个女喺唔喺隔篱啦。 系啦，就睇冇小朋友侧边。系 咁，但系即系你话我想咁啦，如果你问我系咪小龙 DNA，我有百分之我自己本身90%嘅唔系啦，计有阵时咧都会贪下方便啊，即系都希望做个文明人啦，咁我都尽量做唔做呢样嘢啦。咁其实呢个问题你问我哋有冇，我只可好简单话俾你知，一定有啦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啦，呢度讲到咧就系话呢个港独，香港是本土化好。关系国际化好， 佢问我哋定问你自己？ 佢问佢同我哋倾啊，讨论啊。 嗱系啦，所以我就话呢、這个就系嗰个简体字打粤语嘅麻烦啦。你企到你喺你嗰边，你就变成第啲嘢噶啦。 你不如你讲下你个意思啊？ 我意思就系话，到底依家即系嗰个香港系本土独立好啲啊，定系话同继续翻以前嗰种香港系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好啲啊？就呢两种到底系点咧？其实我好想借呢个节目，即系讲就系话，其实到底香港系咪真系要搞本土化咧？我觉得唔一定噶、哦。你哋本土化之后，唔就翻去中国嗰啲嘢啫嘛。 我自己咁睇啦，其实香港冇独立嘅条件嘅。 嗯， 即系如果因为咧，你对你上高嗰个人咧，一定会碾到你嘅。 嗱，我想讲就系好现实嘅。1997年之前有英国照住，你哋香港咪掂咯。咁回归咗之后，如果你哋要搞本土化，大陆人又唔照，你估英国会唔会插手？咁跟住你咁样落去本土到去咩？张保仔啊，渔村啊， 即系我觉得咁讲可能好多人唔开心啊，但系点解唔可以国际化咧？喂， 诶，嗱，呢个就一个 出路噶嘛。 嗱，正正就系因为而家所谓嘅回归，即系中国中共收翻香港嘅主权啦，其实就系令到香港更加唔国际化。 冇错， 回归后，其实香港就系所谓点解有呢个独立思潮，就系、是、想翻翻以前嘅国际化啊嘛，脱离即系呢一个中共入面嘅管治成分，令到我哋赤化啊嘛。 嗱， 喺中共嘅管治底下都可以國際化噶， 就係唔得。 我講真噶，即係呢個係香港先可以做到。 嗱，睇下啲觀點去做啦。你如果而家呢扎官一定唔得，呢扎官咧就想喺度掠油水，起一啲超級大白象。 咁啊係啊，依家咁嘅政治局勢， 你 我覺得 你要睇下嗰個叫做咩咧？個 agenda hidden agenda， 你想做乜先？你即係你究竟你係想做乜先？我就好肯定，而家啲官唔係想香港好。你緊講國際化鬼唔知咩？即係令到香港好似以前咁樣嚇，嚟到啲人嚇，即係四邊四方八面都有嘅。香港亦都一個好自由、好開放嚇、電台係俾你嚇好多開放嘅，你中意幾多個電台都得嘅。即係相對監管門檻好低嘅，咁咪咯。但係而家點啊？想做嗰個冇得做，唔想做嗰個咧就嚇、啊、就 hea 下 hea 下。咁呢個就係正正喂，我真係問咯。你估京官睇唔到嘅咩？點解你唔去改變咧？就係、是、根本佢唔想改變，佢就係想整死你。佢問你整死你有乜好啊？第一，佢矮化你，佢要就翻國內嗰個咁嘅水準，因為唔可以差太遠。如果唔係咧，水向低流，啲人咪湧曬嚟咯。而家都湧噶，我覺得好多資金啊，啲貪贓污錢啊，會經香港流出去啊嘛。其實大家心照啦，呢啲點解佔中咁驚啊？就啲錢響曬呢度，你諗下，如果有一日有個人埋你屋企，埋你下搞，你屋企隔嚟你屋企搞 party 啊，你阿媽擠住啲珠寶首飾嗰間房啊，你俾唔俾落去玩啊？好簡單啫嘛，呢啲嘢，好多人諗唔明㗎。哎，點解啊？咩佔中啊？咩咩佔中啊？你驚你驚你咁啫嘛？你估真係錫你香港啊？我就才不信。 同埋先，我想答翻阿佳問題啦，即係話本土同埋國際可唔可以喺呢個中共統治下？保持香港一個國際都會的身份，其實是不得。點睇好簡單，你以前在香港看到很多香港的粵語港產片的戲，入面有很多國際化，譬如話英文歌啊，或者流行曲啊。而家香港很多，我講電視台，仲有幾多台係會播啲英文劇咧？係嘛？而家無線播越嚟越多就係港產合拍片，同埋有啲香港人所做的劇集，都是香港同埋大陸演員兩個合拍。但是很奇怪就是什么呢？那个香港演员是本身录的时候讲普通话，调返住香港配返个粤语落去。即是问题就是这十几年来，喂，我看这些剧我还怎么觉得喂香港国际化没有。 还有一样啊，你讲到港独呢，其实呢你成日讲港独本土那些，我跟你本土派讲你吃屎啦，讲什么独啊，香港应该管治大陆。 哇，劲啊这个。 你都黐线啊。 大陆啊。 喂，你的大陆官有多聪明啊。吓、啊，梗系有一个文明嘅人去管一个非文明噶啦。我哋文明咗好多年咯。 我想嚟，我想嚟呢集嘅嗰个最主要嘅一个目标就系想俾人哋知道，其实香港嘅影响力 系 好大。 系呢、這个真。 你唔好话管治大陆啦，即系你嗰个嘅影响力。 影响啦，起码。 如果继续咁样影响落去嘅话咧，真系得噶，珠江三角洲攞到嚟完全冇问题。 其实话俾你知啊，我比较串嘴啲嘅，我亦都好自视，好高。我就唔信我啲轉數差得過你班嘅狗官啊！講真嘅， 其實你攞低落嚟個廣州，跟住個廣州依家有好多外來人口，然之後一串十十串百咪開去咯，咪夠咯。其實有咩咁難啫？點解要一直一諗就要諗到成個中國咁大個？ 唔係，仲有一個問題啊！你緊講港獨咧，我話俾你知啊，真係我真係覺得冇前途。點解咧？當你一做呢樣嘢，上高一定會 kick 咗個神經線。跟住咪斷你水斷你糧咯。嗱、我哋話齋，唔可以話好嘅。咁你都要真係要，咁你揾到另一個 alternative， 你先話好咯。你真係揾到你一個解決方案，你先話好咯。即係呢個同做生意一樣啫嘛。你鬧個客之前，你諗下你背後仲有十個客。我鬧兩個唔緊要，我仲有八個，我跟住再揾個另外一個。 所以而家咧就係話，曾俊華就係要起翻話海水化淡廠。同埋用翻之前有開嘅水塘， 我話俾你 知，起碼用到公屋一半水啦。 嗰個叫曾咩？曾俊華啊嘛，你如果曾俊華做到特首先講啦， 大陸點會開放俾你？點會俾你做到啊？一個嚇喺哈佛定咩啊？ 波士頓、 啊、波士頓龍蝦大學讀書嘅人。點會俾你咁洋化做到啦？即係佢做到我跳海啊！ 又跳海， 跳 一次海噶咯你。 好啦，喂，哇，你 未來五分鐘， 仲有五分鐘，好啦，仲有冇啲咩話題你好想講噶？我驚你，驚你講唔曬。 仲有啲話題啊？ 我哋仲有冇啲話題啊？又即係又見到冇乜觀眾，咁啊有阿明喺度講啦，又話本土就係國際化，其實某程度上我認同嘅。香港以前就係一個華洋共處嘅地方，即係好。我有很多外國朋友嚟到香港都話，好方便，英文流通。嗱，你唔好話國際咩，上海係國際大城市啊，你成日南京西路啊，你成日同人哋講英文啦、啊，同埋我都講啦，佢哋好多音係發唔到嘅，好得意嘅啲英文音咧，廣東人如果你純正係廣東人嘅話咧，你學英文係易學啲嘅。 哇！廣州政府都吹自己是國際化城市啦，大佬，我去到柬埔寨一個咁嘅地方，喺一個農村入邊，我同個士多店嘅老闆娘，我問佢話，用英文問佢話，你今日係咪你哋嘅新年啊？咁佢可以同我講十分鐘甩甩聲嘅英語，同埋講佢差唔多五啊幾六啊幾歲人，喺士多店嘅老闆嚟嘅，佢除咗英語就識得越南語，仲識簡語幾種語言，跟住。我心谂，我话哇，我话你哋如果你哋香港有机会嚟广州咧，你试下同嗰个剪头发嗰个师傅同佢讲英语啦，我包保佢即刻你同任何人讲英语，我担保你即刻，佢即刻就即系 shut down， 唔知道。 其实系咯，相对香港系多啲，即系如果喺中国人嘅社会，唔好计新加坡啦。馬來西亞都好嘅，即係相對於兩地方，因為佢即 係其實根本就唔係國際化嘅城市。我唔好講話語言啦，你會 A on 呢個入日本嘅大超市咁，喺廣州又買唔到一啲嘅國際化城市係真係有好多外 made in 其他國家嘅產品噶嘛。但係喺中國嘅廣州呢個地方，我去最好嘅嗰間商場，睇到嘅全部都係 made in China。 其實咧，我仲有一樣嘢好，我對中國咧點解咁失望咧，就係、是、唔守承諾。例如包括我哋2007普選啊，有啲嘢啦，例如話甚至乎佢對世界都失去咗呢個叫咩信用嘅，又話世貿 WTO， 當年你又話保險要開放，有銀行開放，有金融要開放，電信業開放，結果冇一個開放。即係其實呢樣嘢咧，係我哋香港人，我哋呢97年回歸之後咧睇到嘅嘢。既然你是一個不守信用的人，即我不是說你一街，即我說個政府你這麼不守信用的話，我都不覺得我有什麼尊重你的餘地。所以其實他們現在搞那麼多國民教育，其實你只可以呃到一班不看國際新聞的人，即你不懂得看英文的人，我只是這樣說。你 其實就會出現了一班不用正常人邏輯去想事的那班人，就會相信他說的事。因為如果真係正常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都睇好多即係共產黨黨史嘅書噶，歷史書，我自己睇會高華啊、容葵松啊呢啲咁嘅作品，我都會睇噶。睇完之後，我始終覺得佢哋唔就係喺度搬龍門咯，即係紅軍啊、起義啊，或者係共產黨起家啊，唔就係靠呢啲嘢咯。毛澤東最初係做文化宣傳噶嘛，咁佢係喺呢邊係好叻嘅喎，佢點樣去打鬼片好咁。是啊，他们如果是可以这么厉害去呃人的话，那他这个造假的一班假的共产党或者一班假的红军，他们这样来落下这么天下，他自然出来做的事就是假的，那由上至下的，现在是为什么有地沟油啊，大陆为什么有地沟油，为什么有毒奶粉，为什么撞死小鱼撞死了都没人来啊，这样。好正常咯，我觉得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他到最后佢係好似一環扣一環咁樣發生落去嘅啫嘛。不過我同我啲朋友，其實我想講，我同我嗰啲朋友傾偈咧，佢哋都好咩噶。我覺得大陸冇你哋諗嘅咁封閉，佢哋都喺度討論緊共產黨幾時玩完。跟住我 後 唔係噶，我同你講我有一班朋友係做警察噶，咁佢哋食宵夜，佢哋都係話共產黨幾時玩完。佢哋翻工得閒冇事就傾呢啲噶。但係問題係我同佢哋講話，你諗下清朝啦，佢哋話玩完嗰下都仲有啊，丁宇昌去同日本打下咁打敗咗，或者係點樣，跟住仲要再過多百幾年啊，大佬！我話清朝真係講玩完要等成百幾兩百年先真係玩完啦，我話咁哇點算啊？仲要捱多百幾兩百年？ 喂，仲有一個問題問你啊， 你覺得香港嗱，我成日翻大陸咧，我試過一次喺寧波咧，咁喺酒吧度，咁有個男人同佢傾偈，然後香港人啦，咁啊，佢請我飲嘢添仲，佢同我講，佢話佢做製衣嘅，佢話，唉，而家香港人呢個名咧，喺大陸已經行唔到噶啦，即係你明我講呢句意思噶啦，即係唔可以用香港人呢個名 去打人哋啊， 係啦，咁你點睇香港呢個名呢、這個品牌仲值唔值錢啊？ 我覺得就仲值錢嘅。嗱，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咁嘅。其實揾同道嘅人傾偈啦，其實仲有好多人會認同一啲正常嘅邏輯，亦都有好多人係壞住一啲唔正常嘅邏輯。跟住亦都有好多人係仲係繼續認同香港人，亦都有啲人係唔認同香港人。咁如果有機會嘅話，你咪去識嗰啲認同香港人同認同正常、認同嗰啲民主自由嘅嗰啲人咯，去開放思想嘅嗰班人咯。因为呢个真系核心，真系个核心林嚟噶，入边乜嘢都有。咁你话点算啦？中国十几亿，我想讲就系好难去理解噶。你话量变就会有质变咁嘅感觉。你好似我咁啦，我自己嘅姓啊，跟住占全国几多人咧？系有成七千几万人系有呢个姓嘅，好多系咪啊？但系占全国嘅比例只系3%几啫嘛。咁你百分之三点几多唔多呢？我觉得好唔系好多咯。如果你睇个百分比嘅话，所以其实系好复杂嘅，入边乜嘢人都有。咁有啲人系志同道合嘅，所以我好 buy 城寨阿细良讲嘅，就系、要集合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咯。其实大陆有噶，尤其广州，大家识讲粤语，点会冇呢？点解要搞到嗰、那个将个隔阂变得更加深、更加严重啊？再讲多句就系、到最后。香港冇办法实现民主，冇办法自己选特首，然之后大陆越嚟越封闭，越嚟越独裁，跟住甚至地球毁灭，咁啊点啫？即系你可以喺有机会嘅时候识多啲同你志同道合嘅人，咪够咯？咁你都系咁样，你先至可以喺战中嘅时候出到咁多人啫嘛。老实讲，如果唔系嘅话，冇用噶。你一直觉得啊，嗰啲嘢有问题噶，我唔掂噶咁我细个嗰时候，我话啲女仔有问题，我唔想识添，系咪先？咁你始终你行翻出嚟，你就会可以识到好多嗰啲人，倾两句唔啱倾，咪掉头走咯。佢又唔会打你，你又唔会唔见啲乜嘅。咁倾两句啱啦，咁咪继续倾落去。跟住其实我谂交友之道咯，呢、这个可能系。跟住你话香港人仲 work 唔 work？ 其实同呢个道理一样。其实香港人呢个仲系 work 噶。不过有啲人系真系觉得唔 work， 咁同嗰啲唔 work 嘅人咪唔好同佢来往，或者唔好同佢来往太深咯。咁冇所谓噶。 其实我总结一下啦，其实就强听言下街啦。咁其实我冇乜火花同佢，佢太接近，佢甚至乎比我哋嘅视野更加阔添。至于头先我最后嗰个问题，我自己 wrap up 翻啦，就话其实香港人系仲有个价值喺度，因为其实真系我哋前人打落嘅一啲。優良傳統 夠茶跡啦， 即係夠茶跡，即係我哋香港男仔咁樣假設咁樣上去溝女咁計，你即係仲可以唱兩句張國榮，有啲女仔仲係聽翻，即係好多好似阿佳咁樣，就算佢九零後、八幾後或者都會係聽翻啲以前嗰啲歌，然之後佢因而認同咗你文化，你一唱出嚟，等於一個假仔嚟到香港，咁佢唱幾句你哋啲廣東話歌，佢都開心啦，你都覺得哎呀呢個假仔識講。廣東話仲唱得幾好喎，咁樣何國榮咁樣好似嚇。 其實你除咗唱歌之外，你再同佢延伸少少呢首歌背後嘅嗰個創作。 冇錯，即係阿周國榮啦，咁講咯。 但係依家好多人連嗰首歌點嚟嘅都唔知噶嘛，大佬黃沾係邊個都唔識，真係噶，即係咩嗰啲咁嘅嘢。咁你即係如果香港嘅年輕人或者點，佢哋連本身自己香港嘅嗰啲好寶貴嘅嘢都唔識嘅話，咁點算好咧？ 你叫人點去説服你咯？ 係啊，點去説服人咧？點去將人哋嘅思想再延伸、再拉長少少咧？唔好咁窄咧。 嗱，咁我 話你又話你又話人哋狹隘，咁你點樣去開拓下人哋嘅視野咧？ 即係啱啱聽阿佳講完，即係個半鐘咧，覺得咧，即係阿佳即係同即係。由了解以前可能40年前、30年前香港文化去認識香港啦，咁而家實香港人咧，其實對自己粵語文化唔係咁尊重嘅，即好似話其實啊，喂，你聽好多外國歌或者唱好多國語歌啊、英文歌之類，其實喂，香港點解因為有呢一個嘅地位，所謂國際化都會或者喺華人圈咁嘅影響，就係因為你嘅粵語文化豐盛啊嘛，即所以即係好行嘅，雖然話你話擦鞋好啦，即係。幫到啲周老闆聽到啲謝安琪嘅歌，即係推廣多啲香港粵語文化啊嘛。 系阿嘉，你讲系。喂，系。 我自己细个嗰阵时候，我都唔知道许冠杰嘅嘢系好嘢噶，阿黄沾嘅好嘢，我自己细个时候都唔知噶。跟住到系后来慢慢，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喺个呢、這个即系。就是其实我有一个比喻的，就是大陆是一个战场，是一个杀戮战场，入面的人是在一路有今日冇听日，或者是有很短暂的，大家都是想赚多些钱，没时间停下来慢慢慢慢这样去品味一些东西。那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呢，如果我继续是投身在里面的话，我到现在我都没办法意识到他们那些是好东西。曾经我小的时候在一直在看着香港的，听着香港的嘢係一啲好嘢，係我到後來慢慢我自己去諗，我咁我先至知道，我原來係一啲咁好嘅嘢。跟住我冇諗到嘅就係我睇翻完之後，我發現哇！2014年八月，我話好似有，我想講埋我呢、這個， 好， 就係點咧？我點解知道佔中？我想講嘅就係話我原先我就已經有關注開佢嗰、那個一啲香港嘅一啲人，例如好似。开名啦，阿刘西良，阿梁文道、陶杰、陈冠中，好似呢啲咁嘅人咧，我启开嘅佢哋嘅嗰啲嘢嘅话咧，我佢哋大家呢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咁讲到占中。其实我完全唔知道戴耀廷佢之前做咗咁多准备嘅，我完全唔知道。我甚至系喺我第一次启到占中呢个两个字，大概系喺发生嘅前一个月左右嘅。嗰时候好似话咩投票啊，跟住遭受了300多个 G 的 DDoS 啊嘛，咁样，因为我自己做网络，我觉得哇呢、這个大新闻啊，点解会有人用300多个，连 Facebook 都搞唔掂，点解会咁劲嘅咧？咁样，跟住哦，原来有占中呢件事，原来佢哋搞紧公投咁样，跟住后来咪放低咗噶啦，我完全唔知道我佢呢件事有几咁大，直接到有一日晚黑我临瞓觉前，我好似平时咁打开个 YouTube 睇下今日有啲咩新嘅新闻可以，或者有啲新嘅有趣嘅嘢睇，跟住就睇到。有一个直播紧嘅苹果，跟住我就开始觉得好奇怪，点解 YouTube 有直播嘅嘢咧？我以前完全唔知嘅，点入去一睇，哇吓咗一跳，要发生紧咩事？跟住嗰晚我睇咗成晚通宵，然之后第二日一直咁冇瞓过觉，连续睇咗几日。嗰阵时候我记得系临近周末。整个周末都是这样度过，都是看着个 YouTube 直播，因为苹果的那个直播都是一直这样搏命换电池，搏命这样是重新有建立连接嘛。那我24小时看着个直播，然后我连续看了很多很多日，我那段时间我连我份工都没了，因为我请了假没回公司，但是实在没办法 看着，因为我很想工 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直接到有一天我实在顶不住，我回到公司之后呢，我在同公司签完纸准备离职嗰下咧，我再睇多次个 Facebook 上面新闻，我发现第一粒出嚟弹响咗啦。嗰下咧，我嘅感觉，我睇到呢个新闻嗰下嘅感觉就系，我马上就要入地铁翻屋企啦嘛，咁样跟住我再喺公司睇多阵。其实成件事咁睇落嚟之后，我发现就系话，其实我自己我搏命截截图。贴翻苹果新闻嘅图翻去我嘅 QQ 空间啊、微信啊、微博啊之类嗰啲嘢，但系都系喺两三个钟左右就俾人删咗噶啦。但系佢起码都有两三个钟，而且有人问过：哇，香港发生紧咩事？咁样，咁我教佢哋翻墙去睇，佢睇完都系觉得冇乜嘢啊咁样。但系后来我自己再喺呢件事情入边，我识咗好多网台，好多讲嘢有逻辑嘅人。跟住就同佢哋傾偈，然之後我再重新建立翻我自己嘅一啲常識同埋邏輯。其實如果講話中國大陸依家缺咩咧，我覺得就係缺邏輯同埋常識啫嘛。其實你可能話錢，其實錢都缺㗎，唔係有錢嘅真係。就好似以前十幾廿年前，我哋大家話香港人就有錢人咁，其實都係咁嘅感覺嚟㗎咋，即係覺得係覺得好啫嘛。跟住我啟翻個佔中，跟住咁多人。我记得我是基本上那几天我都是就合了一下，日日看直播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对香港的网台这么上心呢？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明白，其实我是在那段时间之后我才重新建立我自己的那些常识的。因为有些事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，我看到了之后我觉得是以前我觉得你这么多怨气做什么，发这么多牢骚做什么，会神经病啊这样。是那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其实他不一定是牢骚，他可以行动的。 咁樣只不過係我喺廣州啟道，然之後我自己嘅經驗話，唔係我自己總結到我嘅經驗話俾佢聽，就係以後要大眼識人咯，識多啲有常識同埋有邏輯嘅人，正常人咯，唔好識嗰啲即係陪你去癲、陪你去玩嘅嗰啲人。 其實佢講嘅嘢跟住好陶傑嘅邏輯。 哦，咁我 真係，不過唔緊要，呢個唔係問題嘅。 聽咗佢好多年嘅節目， 因為真係崇優啫嘛，我話齋，我啱嘅咪收集佢咯。喂，不過好啦，因為其實都差唔多啦，街，因為咧過曬時噶啦。 我諗入地所有人都係噶， 好嘛？喂，因為其實過曬時噶啦，咁我今日咧好多謝阿佳啦。 知阿佳未？知阿即係佳未未夠。 你講完嘅，我哋拍安排下。嗯。咁嗱，下個禮拜咧，可能我坐洗頭艇去做嘢啦。嗯。咁到時睇我播音樂啊，定係揾人頂頂我啦。 嗯。 好嘛？ 你 洗頭艇笑咩？ 不過 你帶我去坐洗頭艇。 不過咧，我度咧都要呼籲下大家啦。咁啊，捐錢啦，嚟城寨PayPal 户口啦，上我哋網站、城寨 .hk。咁一係咧就捐去呢個 匯豐啦， 匯豐銀行嘅户口80916745。 我想捐啊！我想捐啊！ 838。OK， 咁啊，不如阿 Lens 喺我哋個 點啊？ 板度打咗佢啦， 有噶啦，其實 post 每一個底都有噶啦， 係咩？已經有啊，每個 post 嘅下邊啊都有噶啦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嘅話，支持下啦，我哋即係多多益善。其實我哋都係第一，我哋都會講住啦，有啲義工嚟嘅啫，純粹即係興趣嚟玩嘅。咁另外啦，咁啊宣傳下啦，我另外細佬做嗰、那個聽晚 幾點啊？ 10:30至11:30，生意好啲。聽晚係咩？ 聽 晚係啦， 唔係 聽晚，但係聽晚已經係改時間啦。 係啊，改時間 啦。咁、那個錄嘅，咁啊，希望喺今次出 trip 之後咧，翻嚟嗰節咧，咁我可以試下做一次 live， 咁我解答下啲大家，唔係解答啦，即係大家分享一下， 切磋下 做生意啊，或者咩咁啊，家裏都係。 係啊，喂，其實可以比較一下你香港同大陸做生意手法，可唔可以用香港做生意手法落大陸會點樣咧？好唔好咧？ 撲緊街， 冇啊，遇到對稱嘅啫， 教壞人嘅咋？ 撲緊街啊，話俾你知。我翻來，撲 死你啊，教壞人 嘅 啫。 係呢個，我哋有機會再講啦。喂，記住支持埋我，生意好啲喎，知唔知啊？ 好， 咁今日時間到呢度，多謝阿雞，唔該曬， 拜拜。 依家舊市真係好啲，想知嘅話，逢星期四晚9:30至11:00，城寨舊市好啲，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，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，準時見啦。啊！不過呢個節目咧，歡迎大家封煙嘅，記得聽 live 㗎。